求你在心中记住我。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，可有想起我？这首明星叶德娴唱过，刘德华、郭富城也唱过，但是我仍然觉得张国荣的版本是最有味道的。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，古巨基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，致敬他的偶像张国荣。其实张国荣个人的创作在数量上并不算多，但是无可否认，他在创作方面的确是很有才华的，而才华是可以用耳朵去感受到的，也是可以用想象来证明的。所以在张国荣这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几十首个人作品当中，有不少都拿到了嘉奖，而《沉默是金》算是其中的代表。这首歌也是他写给他的偶像许冠杰的一首歌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两人难得的合唱的版本。 积压着满肚气不忿，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。受了教训，得了书经的指引，现已看不透，不再自困。但各有风霜，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没泪痕。轻快笑着行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负或贫，是错永不对，真永是真。任你怎算安守我本分，始终相信沉默是金。是非有公理，誓言莫冒犯别人，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。自信满心里，勾你回讽刺与质问，笑骂由人，洒脱地做人。 收，不再像以往那般笨，没泪痕，轻快笑着行。冥冥中都早注定你苦或笨，是错永不对，真永是真。任你怎说，安守我本分，始终相信沉默是金。是非有归理，实现我梦方人。遇上冷风雨，又太认真。自信满心里，又岂会讽刺与质问？笑骂由人，洒脱地做人。少年人，洒脱地做人。继续行，洒脱地走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听那些偶像的偶像。我记得在当年那部电影《寒战》上映的时候，郭富城作为主演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他的理想呢是能够走到偶像张国荣那样的高度，而现在就是他最好的时候。而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惊呼，原来连郭富城都是张国荣的粉丝。其实张国荣和郭富城的从艺之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，比如刚出道的时候都不怎么如意，都是以帅气出名，一开始都替大明星伴舞，都是天王巨星。而你仔细听他的音乐作品，你甚至能够从当中找到一点点张国荣的影子。 把微笑当作信，这怎么也

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。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来听那些偶像的偶像，好像已经成了张国荣的粉丝专场。的确是有很多人都是张国荣的铁杆粉丝，比如台湾的陈德容，一位神仙姐姐，她在读书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欢张国荣，后来在一次电影颁奖礼的时候见到了张国荣，竟然坐在他的身后。原来他是想起身去洗手间，可是一紧张竟然连洗手间也忘了去。当然还有很多人在张国荣走之前对他所了解的也就是《倩女幽魂》而已，就像韩寒，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致敬张国荣，他说他把张国荣当作偶像是从2003年4月1日开始，那一段京沪高速的山东段，那时候他开车从北京回到上海，然后打开电台发现所有他能够听到的频率都在介绍张国荣的歌，他于是买了一本张国荣的专辑。在后来的9年的时间当中，这张专辑陪伴他过了很多困难的时光。他也是一位后知后觉的粉丝，他甚至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说，也许他跟张国荣一样，很多的争议要到死之后才会平息。他说如果有一天相见，他一定会为张国荣写一段歌词，我想那一定是比这首更好的词作。 曾经毁了我的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堕入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经像你像他，像那野草野花，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 有一些人他可能注定不平凡，难以被超越，比如暴力美学的典范周润发。应该是在2011年的华表奖上，那个现场简直就成了周润发的粉丝见面会，张曼玉啊、金城武、容祖儿，他们都在偶像这一栏上写着周润发的名字。当然他的头号粉丝应该算得上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玉女偶像袁咏仪，他是周润发的铁杆粉丝，读书的时候就曾经和他有过一张合影，而这张照片据说至今还放在袁咏仪的床头。尽管后来周润发拍了无数的电影作品，但是提到他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会想到风衣、烟斗还有浪奔浪流。你听过周润发的歌声吗？这是他亲自演绎的《上海滩》。 浪奔浪流，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，淘尽了世间事，浑浊滔滔一片潮流。是喜是愁，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看不出有未有。爱你恨你，问君知否？此大江一发不休。转千弯，转千滩，亦未平伏，始终争斗。又有喜，又有愁，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，仍愿分百千路，在我心中起伏够。大江一发不休，转千弯，转千滩，亦未平伏，始终争斗。又有喜，又有愁，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，仍愿分百千浪，在 在我心中起伏够，仍愿放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明星也有自己的偶像，在偶像面前，他们一下子就失去了自己作为明星的光环和包袱，就像普通人一样，对偶像充满着虔诚和崇拜。林志颖，他非常的喜欢赛车，而他的偶像呢，就是全球著名的车神舒马赫。2011年的时候 ，F1 上海大奖赛的时候，舒马赫还曾经到上海亮相，而林志颖呢，也是一路紧追自己的偶像去索要签名。想想这个十几岁就已经成为万人迷的偶像，在舒马赫的面前竟然像是一个不知所措的小孩一样，拿到签名之后表情兴奋的不已。只是这位昨日的车坛枭雄如今还在康复当中，我们期待有一天他能够像林志颖的这首歌里唱的那样，华山论剑再识英雄。喜梦， 世界竟然这么小。去年你是天王，今年我是至尊，谁是谁非，谁又能分清？飞来飞去，飞过人群，飞上云霄，看我多逍遥。爱来爱去，今天爱你，明天爱他，到底谁爱我？岁月如飞。 在90年代有一种叫做歌本的东西，这首歌来自于飞碟舞臣陈大力的词曲的《幸梦》，就是那个时候在歌本上出现频率极高的一首。林志颖是当时台湾的偶像小天王，而在90年代的后期也有一位如法炮制的香港的偶像天王，他赢得了年轻人疯狂的追逐，他叫谢霆锋。杨幂有一段路人皆知的追星史，在一次颁奖礼上，他还给他的偶像谢霆锋颁奖，在台上他甚至有一些无措地羞红了脸，整个人有一些轻微的发抖。90年代满大街都是谢霆锋的《因为爱所以爱》。 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，因为爱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，别管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，我全身摇摆，只是为了你的笑容，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，因为爱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，如果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，给我一个美好时光。 笑容，一句话语都让我心跳很快很快，每个思索每个欲望全被你占据，很慢很慢，无法平静，不想透露，因为爱你快乐很久很久，情愿醉死在梦里，当一切笑容，一句话语都让我心跳很快很快，每个思索每个欲望全被你占据，很慢很慢，无法平静，不想透露，因为爱你快乐很久很久， Oh, hey.